现在的你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姿势，以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表情来收听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一块节课堂，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当然如果你想看到啊直播间的样子的话，除了刚才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之外，你还可以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和我们节目同名的这几个字，十点答录机，对，五个字，搜索这五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现场的状况。今天我们的主题，时间表里的忆旧集，这是杰克堂的故事和时间，所以我们照旧由一个故事开始，然后展开铺天盖地的回忆。五月或者说春天初夏的这种时节，是会让人想起来很多跟这个季节相关的往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这么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渐渐变化的越来越趋于炎热的，但是还残留着温暖和那种凉爽的气候当中，如果你愿意，尤其是在比如说像九十点钟晚上，总是太阳下山之后，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外面那种空气的凉爽。当然今天之所以会选择忆旧集，也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天当中选择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以一种纪念的状态来去面对。那么今天的十点答录机，我们不想把气氛搞得那么沉重，但是作为每一个个体，作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值得去记忆的那个部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你把它挖掘出来。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先来一首苦瓜去去火，来自陈奕迅。好吧，那我们就按照点唱机突然间他自己跳出来的顺序，我们就当这是所谓的命运的安排 limits 限制。 在花椒直播间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陆续进入了，包括愿梦不醒，好像是在用流量来观看是吧？谢谢，还有感谢楚继段的分享，云劳良的分享，不知道名字是不是念对了。同时也欢迎小城小爱、邻家男人、成河，还有啊张吉辉、881、唐贵府，当然有很多可能还没有点到名字的，还有阿波，谢谢无限流量。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时间表里的忆旧记。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好，来了。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五月里面某一个温柔的傍晚，倚靠着围栏，看着夜色缓缓融入到路灯的点点微光中，在疲累中呼吸，认出熟悉的温热气味，一颗心便容易沉下来。上街买食物，街道两旁的树已经缀满了油亮的新叶，只是正在花园里的花已开到了尾期，谈不上开败，但也不算艳丽。户外清新的空气是公共的，也是我的，于是打算沿街慢跑一阵。路边是或宽或窄的草坪，许多房子坐落于街道一旁，各式的门都紧闭着，偶尔路过一扇微微开着的窗，悄无声息，安谧，没有别的意思。返程我提着两袋沉甸甸的食物回家的时候，遮天卷地而至的柳絮像是张牙舞爪的猛兽与我对峙，让我不经意地忆起北京的风雪。生平第一次和柳絮打交道是在几年前的北京。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 这是姗姗来迟的你。我觉得这首歌刚好给现在进入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感谢香烟遇见火柴的金话筒，遇到你很高兴，还有掌声，哇，有一种掌声雷动的感觉。对，你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继续听歌，一会儿还有故事。 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 杰克堂的故事盒继续啊！刚才说到第一次和柳絮塔交道是在几年前的北京，那个时候初到北京和朋友同住，在离我上班附近的一个公寓里面租到一个小房间，月租算是便宜的，房主是个挑剔但是好说话的新婚女人，从北京嫁去了上海，告别自己的单身时光，便把北京的小房子出租，而且只愿意出租给女生，要求要爱干净不养宠物。我的室友 Jody 是一个热情的怪人，只要有时间呢就希望拉着你没完没了的聊天，新买的书，刚看的电影，恨不得跟你分享所有他遇见的新鲜事儿。而我也是个怪人，一天讲不到五句话，沉静的可怕。遇到 Jody 在家的时候，我常常都面带微笑，当一个倾听者，不否认他的存在会让人快乐，也让初来乍到的我陌生感少去一半。楼道里有一窝小猫，住了一只黑白色相间的猫，不太理会别人，每天只是外出逛逛，到了时间一定会再回来。熟悉完，我整理完身边的一切，那一天第一次上班的路上匆匆忙忙，忽一抬头，赫然看见天空里雪花飞舞，天色是清澈的蓝。我真怀疑有人故意躲在什么地方播放音乐，遥遥地指挥着一场美丽的圆舞曲。The Colors，那应该是什么样的色彩呢？ You with the sad eyes, don't be discouraged, oh I realize it's hard to take courage in a world full of people. You can lose sight of it all. Darkness insid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small, but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感谢观海听涛的关注。第二次遇见柳絮，起于傍晚，不出公司，等待公车接载我返家。公车久久未至，却等来柳絮，像皑皑白雪，说来就来，一不留神落在衣服上，落在头发上。我给自己打电话，轻声说：“柳絮好像雪啊，软绵绵，很轻柔。”Z 说：“回家注意安全。”我等你吃饭。在回家的路上，我看着窗外沉思，远处的夕阳映照着天色是温暖的橘红。我想象着自己等我回家的样子，刚刚说话的语气。此时窗外的雪无言，我不语，却两心知。薛凯琪，谢谢阿波，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代言人，各种解答问题，还有欢迎新老朋友。Better me， 来自薛凯琪，为了你变成更好的自己，听上去多么励志的一句话。所以在爱情当中，最好的样子，最好的状态，是可以为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能够有所成长和收获，是吗？好像鸡汤都是这么说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时间表里的忆旧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而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会从一个故事开始，来自杰克堂的故事盒，开启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带着旋律定格在某一刻的八音盒，打开它的时候你会猜想它的故事情节。那今天的故事是和柳絮有关的，这恼人的让人又爱又恨的柳絮啊。因为有柳絮来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北京一年当中最不冷不热的季节，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可能花粉啊、过敏啊等等这样的时刻也会来了，也意味着夏天不久也会来，昆虫们也都复苏了。总之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信号，让你可以睹物思人，或者哪怕是闻到空气当中已经不那么干燥的空气的味道，想起来发生在那一刻的某一个事情、某一个人，于是就有了时间表里的忆旧集。所以今天的节目也想一边听故事一边向大家发出邀请，来说说在这个时节或者此刻，当你闭上眼睛，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场景，或者一个人，跟着我的指引，就好像催眠那样，把眼睛闭上，然后告诉我答案。有这样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来保持互动，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噔噔，在这里拿到了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对本场十点答录机进行了关注，比如说谢谢优雅唐丽子，唐丽子感觉好像是本家，还有包括像爱读书、铁中堂、一心向北、雪狼湖、蒸的一手好面、英俊且潇洒等等，反正总之名字很长的那一位，谢谢你们的关注，也谢谢阿波的温馨提示。还有刚才看到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十点答录机，真的非常的开心啊。那这样好了，大家继续想一想刚才你们的答案，欢迎和我保持联络，或者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告诉我你脑海当中浮现的那个画面、那个人。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31:5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今天主题在刚刚广告之前已经和大家详细介绍过了，时间表里的忆旧集。我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晚上，睹物思人般的听着某一种腔调，某一种感觉，想起那个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想起来属于自己的翻开的所谓的那本尘封的日记本，把它们整理出来。如果你想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呢，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或者如果你愿意和更多的人分享，也可以把留言发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搜索十点答录机，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这几个字，然后在上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保持互动。谢谢喜喜送的以爱之名，也谢谢阿波的分享温馨提示，还有刚刚的好像有掌声，是不是此处有掌声，谢谢大家的分享。时间表里的忆旧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在这个故事当中，所谓的那个我，女主人公更多的是以一种和柳絮的互动方式，其实也不是什么互动了，只是看到他就想起来某一个看到柳絮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一共三次，刚刚说到了两次，还有第三次。因为时间空间在不断的流转，人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让我们继续来听故事。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第三次遇见柳絮，我刚办完辞职手续， 昔日豪侠在离乡之前，想必应该要纵酒狂歌一番，全当作是蜕变的告别仪式吧。周弟陪我在一家甜品店吃杨枝甘露，冰甜，有人脸上的微笑更甜。 Z 打电话过来，周末一起去选沙发吧。我兴奋地告诉 Z， 请祝贺我，我重获自由。 Z 说，做自己，开心就好。那年的五月，太阳光特别叫人喜欢。 Z 在隔着落地窗看着这漫天飘舞的杨絮，亲切的像一位远来访后的老朋友。这个时候我想播这首歌22，不知道现在的你正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但是不管是哪一个阶段，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起点，而22岁就一切刚刚开始，充满希望的状态。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 上面留言以及关注分享，还有温馨提示，感觉十点打赌机越来越像一个日渐庞大的大家庭了。 来自陶喆22。看到很多朋友在花椒上面有留言，还有宋美丽跟我温馨提示的说，发了一大长段在微博上。嗯，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入正式进入留言环节，因为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还差一点点，最后收个尾，十点大陆机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就可以暂时关闭，等着下周六再跳出来给你讲故事。所以宋美丽还有很多在微博上留言的朋友，还有以及在这里留言的，我看到了，比如说香烟遇到火柴，有一个声音会让你打开尘封的那段记忆，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房间，听到一个心暖的声音，这一刻也许你会愿意去敞开。十点打漏机，也许是你在找寻的那个让你心暖的声音。怎么说的这么好，感觉都应该制作成片花了。对，突然间想到一个好主意，之后可以征集一下我们十点打漏机的片花，让大家以各种各样文字的形式去把你们心底对于十点钟，对于十点打漏机想说的话，或者是你们自己的心事编辑成文字的方式，然后我们把它读出来，在节目当中播放，就好像片花一样。哇，怎么样，突然间这种灵光乍现，有没有人支持？好，我要记下来，不然像我这个记性可能就忘记了。嗯，好的，一会儿我们进入留言环节，所以现在大家还可以继续发来各种各样的留言等着你哦。可以是当你闭上眼，脑海当中浮现的那个场景，那个人，在这样的季节。杰克堂的故事盒还有最后一段，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今年五月初的北京，天空仍然在飘雪，我在脑海里把美好的做成了旧疾，水是云飞，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某个夜晚，我与 Z 偶遇在街上，本是互道问候，谈不到两句却忍不住争吵起来。我忍不住对他说，我们从前就吵够了，再见。我们面对面沉默，然后各自转身离去。我感觉街边的路灯把迎面的柳絮折映成红色，我看不见现实，看不见世界，我只是专心的复现昔日光景。本来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想播出的歌，没想到等到现在。苦瓜好像和刚刚的那段文字有一点点搭配的味道呢，但是全当去去火吧。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满意，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哪有回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都带 五大节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杰作，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莫问什么正巧也。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变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人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五大节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陈奕迅，谢谢香烟遇见火柴。说穿插在这中间的歌曲让人听了更舒服。有的时候音乐就是会有这样的魔力，它会让人把刚刚的情绪有一种延伸感。在电影当中，在声音，在某一个对话里，或者是某一个场景，当音乐响起，所有的情绪好像就有了延伸。谢谢送温暖送的黄焖鸡，感觉有夜宵的感觉，瞬间有了力量。因为在跟大家说，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浮现在脑海当中的第一个场景，那个人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活灵活现的再重演一遍。然后看到了微博上面的留言，突然想到了很多事儿。白天一直忙，也没有好好的去回首过往，可能晚上人的思绪更感性吧。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登录了很久都登录不了的 QQ， 因为我知道很多老朋友都会在这天点亮灰色的头像，这是我们的默契和约定。翻了翻一些 QQ 好友，一些熟悉的名字，好奇点进去发现对方有权限设置。也有很多朋友和当年一样，还是喜欢发送心情寻找共鸣。512，我想对你说，致敬重生，惜福感恩。还有一些不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很多素未谋面的人连来由都不曾知晓。不论是熟悉或是不熟悉的人，我们大概也不会再有什么故事发生。人们都是瞬时的相遇，然后漫长的遗忘。感 感谢如今还保持联系的 QQ 好友们。可能是因为曾经陪伴过岁月，所以回忆起来才那么的与众不同。谢谢你们那些年给我的陪伴、安慰、帮助。深夜的蓦然回首，觉得这些年就像一场梦，好像突然之间就长大了。2008年，我才15岁。2018年，我都24了。10年了，你还好吗？我很好。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也要好好的哦。刚刚那段特别走心的文字来自宋温暖，这个名字起得真好，感觉听你说话还有包括刚刚的那段文字，就是会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果然人如其名，说的就是你啊。这边阿波在远处，不知道你们是否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做了一个回应，我很好，句号。喜欢看大家这样的互动，就好像在十点答录机这样的一个时空里，对，我更愿意把它叫做是一个时空。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时空，但是在这一刻，当十点的钟声响起，当十点答录机的片花开始播放，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分享心事，遥相呼应，不是自问自答，而是知道一定有彼此的陪伴。那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如果你还有想要去延伸的情感和情绪的话，也欢迎和我们继续保持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化音所以是6个字，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留言给我们，我们通通都能看得到。让我想一想，在今天应该接近尾声的时候，选一首什么样的歌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呢？经过一番直觉般的深思熟虑，就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尾吧。时间表里的忆旧集，所有那些点滴的回忆，我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当我说起来啊，你可以去回忆一下，或者说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有的人愿意以文字的方式分享，有的人愿意以记忆和回忆的方式留存在心里，然后温习一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特别私密的，或者说好像与他人都无关的情节，会在自己的心里像电影一样把细节放大，仔细地玩味它，观赏它，怀念它。这就是时间表里的忆旧集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吧。所以既然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情感情愫或者是一种行为的话，那在十点答录机的最后一首歌，杰克堂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给每一个人，给自己。 有时候心里不自觉地感到寂寞，而其实时间对每个人都下了咒，那些路自己走，那些路身边有朋友，弄不清那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梦，美丽的让人没有想醒来的冲动，故事怎么诉说，回忆又怎么歌颂，啦啦啦